套戏我唔想再拍。 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对镜，垂头讲对白显些妖气，难面情欲女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面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部撕碎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近你绑起手脚，变态演出死。

的开始需要勇气，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我鼓励，不在意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持续， I don't wanna cry before you say goodbye. 舍不得你看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 若爱不曾来访，怎么会甜蜜相思反复唱？如果没有对象，爱情的力量谁也无力挡，一瞬间攻占心房，能让转动的世界失控了方向，悲伤的事情四处逃亡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罗中旭演唱的《秋天咖啡店》，赵永华带出的《给我爱》，莫文蔚带出的《天天锻炼》。 空外一张无人来听见，是

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想你，舍不得离去。